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王建义强调说，为什么我要来重庆坐镇，告诉你，我们的卧底发回了一个消息，代号金星有人接应，有逃跑的计划。我已经通过公安部相关部门对重庆出入的航空航运以及各个陆地出口加强严查。据史希建和重庆方面汇总分析，这个代号金星很可能是一年前在云南大追捕毒贩逃跑的那个湖北荆州的神秘毒贩。这个人物极为聪明，善于伪装，又懂高科技网络，主要贩毒途径在水路。张贵刚叹息道，哎，难怪周小平下意识跳江呢。童雪彤根据板红和重庆提供的线索已经锁定了两个疑点，他都和你说了，你就按他的方位行动，天一黑你化妆进入那家秘密歌舞厅，晚上7:30准时行动。张贵刚说着看手表。王建义上前抱了抱张贵刚，强调了一句，沉着呀，千万别打草惊蛇。放心，我会抓住隐藏的大毒贩代号金星的。张贵刚换了一身打扮，穿了一身时髦的服装，下身黑色条绒仔裤，上身名牌花格子衬衣，外加半截小风衣，只身走进了摩天大厦。在与张贵刚相距10多米的后面，化妆一身休闲西服的卢伟平紧跟着，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厅里像长江的造型，波浪中喷着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大厅两侧有两部下沉式电梯，可以进到地下1层和2层，左边是出入，显得大气时尚。大厅里放着一首名曲《下雨的时候》，小提琴声在起伏中带给每个人清凉般的宁静和放松。地下1层是一个半圆的大舞池，分长条形，有小姐半裸身在跳舞，还有的小姐着超短裙，露出洁白的大腿，热情招待男士们。来的人五花八门，有的在半圆桌前喝酒，有喝各种饮品的，更有人在角落里觅吃别的，而且津津有味。整个1层显得既开放又有私密的气氛。张贵刚对于这种场合太熟悉了，他曾多次装扮成歌者或酒者，到过各种酒吧和歌厅侦查，秘密查处过100多名吸毒者。张贵刚不动声色地找了个角落，也要了一瓶洋酒， 边喝边往嘴里放着槟榔，不时地嚼着，似乎有一种过瘾的快感。张贵刚其实已经看见一个小平头的男子，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探视，本能有一种猎取目标人的企图。这时张贵刚耳机传出微弱提示， 目标左前方6米。 张贵刚只是用舌头在嘴里弹拨了两声，随后朝左前方6米处一看，果然是那个小平头。张贵刚没有动，他斜视了一眼小平头，典型的四川人，四方脸，眼睛小，腮帮子大，留着板寸，也在人群中摇着头。张贵刚嘴里啄着槟榔，并染红了嘴角，像血一样。随后又往嘴里塞点白石灰，开始边摇边哼唱。这一系列动作故意是让小平头看到。张贵刚盯上了小平头，并且通过他的纽扣摄像头把小平头的形象拍下，很快传回给了童雪彤。目标锁定，他跑不了了。这时只见小平头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摇晃着靠近张贵刚。 哎，离我远点，我这里有人。 小平头一听便知是行内暗号，于是上前说， 哎，给我留的吧，那人就是我。 张贵刚盯着小平头看了看，用重庆话小声说， 你知道重庆有多少码头？ 小平头也用重庆口音小声回答， 9个码头。最大的是哪个？哪个不晓得吗？朝天门。有货吗？ 小平头先没搭理他，喝了一口啤酒递过去给张贵刚，这让张贵刚十分不解和不高兴。他内心直琢磨，是哪句没对上吗？于是张贵刚也不客气，反击一把将酒瓶给闪到一边。小平头有些发愣，张贵刚这才意识到自己少说了一句。 那个码头走人，那个码头走火。 小平头望了一眼张贵刚想离开，被张贵刚一把拉住，大声说了句， 继续喝。 小平头一回头，张贵刚又小声说， 那个码头走人，那个码头走货。 小平头才笑了笑，用重庆口音回答， 嘿嘿，朝天门走人，下川码头走货，早说嘛， 老规矩嘛，我要走货。 张贵刚靠近小平头，边说边装着摇晃。小平头从兜里掏出一颗粉红色的摇头丸，塞递在张贵刚手里， 尝尝吧，有的是。 我要黑货。 好说嘛，都要。 小平头摇晃着试探道， 哎，走哪条江嘛？ 这是暗号中的暗号。张贵刚多年和老同学冯卫国在重庆四川联手侦查缉毒，对于各种暗语暗号都十分清楚，地下贩毒人也根据形势与吸毒买方变化临时暗语。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一听小平头的暗语，便显得有些不耐烦。 哎呀，骚说两句吧，走嘉陵江。 小平头说：“ 哎呀，都为你好嘛，跟我走。” 音乐声变成了摇滚，震荡着大厅。所有的人不是在喝酒，就是在跳舞，还有的男人搂着半裸的小姐在摇摆，时不时的在亲近，场面极为喧嚣和混乱。这就是歌舞厅的特点，更是人来人往、混杂交易之地。小平头哼着歌，从地下一层走到地下二层，有两位小姐要迎宾，被小平头甩开。张贵刚跟着，并保持一定距离。小平头快速走到一处拐弯，朝最里面的一个小包间走去。江海厅包间。张贵刚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什么人，只看见卢伟平穿着服务招待的工作服站在包间的斜对角。相互扫视了一眼，张贵刚走进包间。 站住！ 张贵刚进到包间，第一时间被小平头叫住。张贵刚站住，小平头上前从张贵刚的头往下搜查起来，显得十分老练。 哦，嫂嫂，有啥子不放心的吗？老子有此有交换多少年了。 张贵刚平静地说。张贵刚在走进地下二层前已经做好了准备，把身上的暴露点都隐藏起来了。小平头不吭声，仔细地对张贵刚搜了一遍，没有发现枪和刀之类，但转脸变得阴沉，指着张贵刚反问： 我咋从来没见过你呀？是跑江湖的吧？ 我有多个店，没次换子，而且货量也大，都是为了安全嘛。 还没等张贵刚说完，小平头便朝张贵刚一拳挥去。张贵刚一闪，擦着他的脸飞去。小平头下蹲想就是摔倒张贵刚，哪料到张贵刚个儿高，训练有素，还没等他摔，便一个弓步朝小平头一拳打去。小平头一下子趴在沙发上了。张贵刚坐在那里淡淡地说了句： 还打吗？ 小平头再次试问： 你是橘子？ 橘子，你就不在这里了。 张贵刚上前小声说： 快说，货带了没有？ 小平头眨着眼问： 要多少？ 200克以上。 哎呀，你怎么不懂啊？ 小平头急了： 法律规定20克以上，抓着就是死刑啊。 哎呀，谁不知道啊，20克管屁用，少一百那就算了。 200就200，我的嗨货正宗的 假鬼。少啰嗦。 张贵刚说着，从屁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往茶几上一摔： 告诉我账号，立马打给你。 你好好。 小平头见有钱，还是个急主，又不想错过机会，他冒险倒卖这些要命的海洛因就是横财。于是小平头伸出三个指头说： 这个数。 张贵刚明白这个钱数，他也不想再扯，不耐烦地说： 哎呀，可以，活呢？ 先搭钱120也行。 啰嗦。 张贵刚从内衣兜里掏出两沓现金往他身上的茶几一甩： 先拿着看货，剩下的我用搜集马上打你账上，告诉我账号。 周围的歌声各种样式，有豪唱的，有倾诉的，也有跑调的，虽然听不太清，也不太干扰，但这里一切都是外来人和混杂放松发泄之地。小平头心里在瞬间的斗争和犹豫，这一丝的心理变化让张贵刚抓住， 他立即做出转身离去的举动。 哎，算了，我走，谁也不认识谁。 这是行话。一看张贵刚要走，小平头立即上前拉住张贵刚进了包间，随后反锁住门。张贵刚这才看到小平头把20000元现金装进兜里，心里有数了。他只想尽快见到小平头的实货，否则一切都是空的。没证据，就没法往下进行。 哎，等等！ 小平头终于下决心，说了句：“ 交易。”走吧，货到款到。 张贵刚小声说。可是张贵刚万万没想到，小平头在江海厅 KTV 包间的沙发座下有一个固定的小密盒。他掏出一包由黄皮塑料纸打色的海洛因递给了张贵刚，特别小声地说， 分量足够，村赠的缅甸货，不用掩护了吧。 张贵刚用手一掂，然后撕开一个小口，用鼻子闻了闻。他太熟悉各种海洛因了，有1号至4号不等的海洛因，只要他闻一闻，闭眼能说出100%的品质。 哎，曾总的缅甸军歌货，搜下。 张贵刚说着便往身上的怀里装，被小平头拉住。张贵刚在装货时就发出了信号， 哎，我们两亲好，谁也不认识谁，现在就打款。我的账号是工商11020234。 小平头还没说完，突然有人敲门，吓得小平头收住了嘴，直往后躲。张贵刚装着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还埋怨小平头：“ 哎，你是害我？ 你绝不！” 小平头咬定：“ 我俩啥子事都没说。” 开门！ 服务生在喊：“ 开吧！” 张贵刚对小平头说。小平头走了两步，还在犹豫。这时门打开了，只见服务员打扮的卢伟平走进包间，对身边跟随的两名便衣公安说：“ 哎，都是唱歌的，你们检查吧。” 冯卫国穿着一身便服，腰间插着手枪，他和他的助手巡视了张贵刚，又盯着小平头盘问：“ 怎么半天不开门啊？你们干什么呢？”“ 哎，没干什么。” 小平头说，脸红了起来。冯卫国说：“ 都站好了，搜。” 先搜了小平头，从身上搜出20000现金和一部手机。张贵刚向冯卫国使了一个眼色，冯卫国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包黄色塑料包装的海洛因，便说：“ 这是什么？” 张贵刚说：“ 我的东西。”跟他没关系。 冯卫国和助手都拔出了手枪，分别对他们说：“ 有关系没关系，我们问一问。走吧。” 小平头想跑，看见手枪对准他，便叹了一口气，随即被冯卫国给戴上了手铐。张贵刚被戴上手铐后，用眼瞪了小平头一眼，两人分头被带出了那个神秘的包间。后面，卢伟平跟随着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重庆的夜变幻莫测，前半夜细雨飘摇，后半夜迷雾缭绕。夜的浓度和夜的呼吸仿佛都充满了神秘。 整整一夜，冯卫国和卢卫平对小平头突击审查，以防小平头再有自杀发生。对他周身进行搜查，并对口腔内也进行了严格检查，逐一进行了审讯，还是有了一些线索。张贵刚则在外面的监控室全程监视监听。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小平头只是一个二传手，他的上线还有一个神秘的人，文化馆的老费。冯卫国走出审讯室已经是黎明时分了，他们俩站在半空楼阁密室的阳台，远远望去，那一刻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长江的东方，朝霞在泛红，被黎明前的黑暗压制着，霞光从缝中四射，又映红了天空，映红了长江，特别是江水起伏滚动，波浪中闪烁着棕明的光泽。又是一天啊，就要开始了。张贵刚感叹道，他的话预示着新的侦查开始。冯卫国在思索，继而接过话。日出日落，人从小变老，要经历多少啊？可有的人在犯罪，在每个角落偷偷吸毒，蚕食着自己的生命。那些毒枭毒贩在不断扩大发展，在阴暗的地方秘密交易。贵刚，对小平头审讯的全过程你都看到了，他说的文化馆老费是画画的。我每个字都在听啊，小平头是个二传手，他拿货还得找文化馆的老费。张贵刚思考着，不时地敲动手指。这跟童雪彤提供的距离线索一致啊。这个老费，难道就是代号金星？我已经在下半夜对文化馆布控了。冯卫国接着说，我带你去朝天码头吃点东西，8点钟准时到文化馆。张贵刚摆摆手打断道，哎呀，吃个早餐还跑那么远，在旁边吃两根油条算了。冯卫国说，哎，朝天码头那一带才是重庆正宗的小吃啊，早年都是跑码头的人吃的，你尝尝嘛，啊，重庆小吃有滋有味的很。叫上卢卫平，走吧。张贵刚这些天有些累，很少吃早饭，更没吃过一顿正餐。经老同学冯卫国这么一拉，他也就拔腿而动。可脑子里依然装着那个代号金星。朝天码头改造一新，保留了过去的风韵，更多的是陆与陆的改造，江面更宽，相伴着多层的跨江立交桥。沿江边走，可以欣赏到重庆江边的码头文化和遗址，特别是江边半山间悬的古老建筑，古香古色的朴雅。每个相对应的露天小餐馆，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江景白舸争流，的确是一幅天府江岸风貌。 在本书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香港演员林雪。 看了他总共27章，但张张都很精彩，签下来准备把它打造一个好的作品，然后来歌颂一下我们前线的观感景，通过事实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它精华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然后呈现的弹幕，让大家多一点去观看。 您本人会参演吗？ 我一定会，一定会。 啊，您在其中会演一个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我一定是反面角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